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演出信息。中国交响乐团2018打开音乐之门暑期系列演出昨天在北京音乐厅开幕。据了解，今年的暑期系列演出从昨天开始持续到8月26号，共有60场音乐会和4场公开课等体验类活动，涵盖传统古典音乐、视听类普及音乐会、民乐、声乐、戏曲等形式。同时，北京音乐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场外活动，让音乐会融入更多丰富内容，变得充满趣味与挑战。看音乐吉他音画，美国大地吉他组合多媒体音乐会今晚在北京音乐厅上演。明天的10点30分，北京音乐厅还将举办公开课豆荚宝宝陪你玩音乐活动。明天的10点和19点30分，小朋友们还可以听到看音乐古典宝贝幼儿动画视听室内乐音乐会。中国儿艺中国故事之成语魔方系列剧第5部近日建组。成语魔方系列剧自2014年首部上演以来，以一年一部的方式生动有趣地为小朋友们展现了13个成语故事，获得了许多小朋友的喜爱。此次成语魔方系列剧第5部将继续通过充满童趣的方式传递杯弓蛇影、画蛇添足、正人买履当中的寓意。2018年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正在举办，特别甄选了3部优秀作品组成了中国故事板块。戏曲名家话剧《广陵散》，北方昆曲剧院《赵氏孤儿》将于本月率先和观众见面，以今人视角重述发人深省的历史典故。话剧《黑桃皇后》今晚和明晚继续在首都剧场上演。这部普希金最富有幻想色彩的作品是达坦斯坦共和国洛夫俄罗斯模范大剧院的保留剧目，由院长亚历山大·斯特拉乌斯基执导，在俄罗斯风轻音乐舞蹈的渲染下，以非常现代的导演手法带我们重温那个享乐主义之风盛行的彼得堡上流社会当中军人们清贫却又挥霍无度的时代。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位于天坛公园内坛西南角的原园林机械厂厂区整体搬迁腾退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腾退修缮之后，天坛内坛将完整恢复古代皇家祭坛规制，向恢复历史完整性又推进了一步，请听报道。 记者在位于天坛公园内坛西南角的原园林机械厂厂区看到，近1/3的厂房和管理用房已经拆除和腾退。天坛公园园长李高介绍， 咱们现在这个位置啊，就是机械厂，在这个范围内啊，还有一些个住户，估计在年底之前能够顺利完成，大概要腾出来近20000平米的绿地向公众开放。同时开放的还有天坛圆丘坛的西门，叫广地门。 广地门修缮开放后，将向北打通到神乐署的参观步道，向东打通到太原门的路线，为天坛内坛增加了一条新的游览环线，大大提升游客对天坛内坛完整性的认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副教授吴东凡介绍，他们正在为天坛公园制定2018到2035年的保护规划。 天坛核心景区是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外坛呢是乐的一个空间，内坛其他的区域是一个里乐交融的空间。按照我们这个规划以及申遗承诺，到2030年就将实现这样圈层式的保护和对外开放。 以上内容是由小怡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上午到中午，本市出现了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 截止到下午两点，全市平均降雨量 1.3 毫米，城区平均降雨量 0.2 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门头沟、洪水口 10.1 毫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还有更明显的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出行要注意防范。今明两天是双休日，外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段，注意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有雨，晨练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23度到3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明天白天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北京时间2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近期的电影，欢迎一下独立影评人小爱，你好。 哎，朱红好，大家好，是小爱。 对，最近呢，应该说是国产电影的一个爆发期。 爆发期。 而且，好像以前我们提到国产电影的时候，曾经有过什么国产一日游啊，对吧？后来到说很多人会什么下跪求这个排片啊， 求排片 啊等等等等。当然现在国产电影它还是处在一个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电影都会得到特别多的排片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哈。 嗯，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两部电影的确为我们国产电影争口气，对吧？而且是相当大的一口气儿，我们深呼吸。我刚看了一下实时票房，我不是药神现在已经8.7亿了。 嗯 啊，我觉得好像没几天吧。 对对，上映没几天， 不到一周的时间。然后呢，还有一部呢，就是《动物世界》。 动物世界破4亿， 破四亿啊！我是觉得说，哎，国产电影有这样的一个票房，的确是给目前并不是特别景气的影视投资行业注了一针强心剂啊。 对，这个暑期档从这两部影片开始，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今年一年最火热的一个时期。 嗯，我们今天快来聊聊这两部电影哈。 好， 看过的朋友呢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把你的观剧的想法发过来。没有看过的朋友呢，我们尽量呢不是那么剧透啊，但是呢我们要把里面最最精彩的东西或者说辅助您看电影的一些东西啊介绍给您，好不好？那我们上半时段主要说一下我不是药神吧。 好，没问题。 最近好像这个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的确成了一个话题。 我觉得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了吧。 嗯， 我就是这两天打开微信朋友圈， 全部都是 各种公众号， 对， 全部都在讨论这个电影。当然大家是从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角度，我觉得应该是已经引起了就是全社会的这样的一种关注。 对， 嗯， 首先让小爱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讲的是什么内容好不好。 嗯，其实我不是药神它是一个取材于一个真实事件的一个故事。 嗯， 就是原来呢有一个民间的一个所谓的药神叫陆勇。 嗯， 他呢本人是白血病的患者。 嗯， 那么也是因为种种原因的限制呢， 嗯， 他就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嗯， 他自己去 所谓的去走私一些所谓的假药啊来治病。 嗯， 那么当然整个这个事件呢，其实在复刻到这个电影当中的时候呢，它是有了很多的改编。 嗯， 比如说人物原来的这个主人公陆勇呢，他本人是一个白血病的患者。 嗯， 但是呢他改编到这个电影当中的时候呢，这一个人物形象呢实际上是被导演和编剧拆解成了两个人到三个人。 嗯， 嗯， 就拆解成了几个人 啊。 但是这种拆解呢，我觉得从在创作的角度呢，实际上它是为影片的人物的塑造以及人物关系的这种铺陈其实是给了他们一个更大的一个发挥的空间。 嗯， 嗯， 嗯， 对。所以我觉得虽然它是一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电影啊，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很容易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电影故事当中。你已经不太会去追究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它的真实性和影片当中的这个还原度它的一个比例了。其实你已经几乎是可以完全的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电影当中。我是看了两遍。 哎，我看到你应该是看的就是没上映之前点映。 对 啊，然后你就发了一堆感想，说啊太好了，简直了。 对对对， 然后流泪了。 对， 嗯， 我第一遍看完之后啊，我当时就是从影院往外面走。实际上我是着急去洗手。我就是在着急去洗手的这一段路上，我迫不及待地发了一条朋友圈。对，我写的是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不负电影之名。 对， 十分推荐。一定要看。对，我觉得这个不负电影之名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词。就是我从来没有用这个词来形容过一部国产影片。但是这一次我实在是内心非常的感动。 对， 我觉得我不是药神他为什么不负电影之名呢，实际上它是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就是它首先在题材上它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 对，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些题材，这样的一些影像，其实它受很多的限制，它很难完完全全的按照创作者的意图 对 把它呈现到大荧幕上。所以这个首先是题材上呢，它是打开了一扇大门。它是让中国电影在未来的创作之路上其实有了更大的创作空间。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不是药神它好看，它并不是一个刻意去煽情或者说它是刻意去借助于这样的一种社会化的题材它去吸引大家的眼球。它在它自己最基础的这个工作就是视听语言的部分它是相当有追求的。其实我们就是抛开它的题材，抛开它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热议的话题。本身它的这个镜头语言，它的这个影像水平其实是相当有设想，相当高超的。对，所以我想就是我不是药神它给中国的电影其实是找到了应该有的尊严。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其实很多的中国电影它是这一部分是缺失的。 对， 所以真的是我在这里还是要呼吁大家，如果你们还没有机会去看的话呢，这个暑期我不是药神一定是非常值得大家去买票去看的一部影片。 就是我一直是很欣赏宁浩导演啊，从他从 疯狂的石头 开始，然后到黄金大劫案啊，然后到后来他做了一个坏猴子影业，签约年轻导演。 对， 这次的这位叫做文牧野啊，就是他的坏猴子影业签约的青年电影人，叫做坏猴子72遍电影计划。 对 对，然后这个计划里面还包含了拍出绣春刀的陆阳导演。我觉得这应该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他做了一个发布会。宁浩导演他是一直是一个想拍出就是真正反映社会问题，想有愿望利用自己的作品对这个社会做一点事情的这么一位导演。因为那会儿呢，就是我们曾经不止一次说我特别想把一些现实主义的题材放到舞台上比如说他说我在电影里面实现不了的一些梦想，看看舞台上能不能实现。他跟我谈过，他找他的内容总监也跟我谈过，所以我 我觉得宁浩导演监制这部电影，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就是他就这样一种人， 情理之中， 对，他就这样一个人，他是孜孜不倦的，就是不是顺着社会所谓的这个大的趋势走的， 他是有表达的， 他一定想有表达，所以我看到这个电影出来以后，然后有如此高的票房效应，你知道当时我的感觉啊，虽然我还没有到影院去看，我真的就心里就是那种莫名的感动，你知道吗？就当很多人觉得说这样的电影一定不赚钱的时候，当投资人一定不投这样的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正常投资人不会投这样的电影，对吧？它反映社会问题，假药是吧？仿制药是吧？ 它创作风险是很大， 太大了。然后就各种这种，这个悲观的情绪，然后这个，而且是社会上出现的这样一些很现实的问题。你说这种现实主义题材，而且还没有什么明星，对吧？也没有大的明星在里面，也没有所谓的流量的小鲜肉，敢投吗？不敢是吧？然后这样的电影会有人走进电影院看吗？您不是大制作，又没有大场面，谁看呀？是吧？哎，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大家关注起来了，有这么高的票房，我觉得就是，我认为说，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影视行业的工作者有担当，哇！ 对，所以我用那个词就是不负电影之名。 而且他有回报哦， 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 对， 我们首先是有一个社会责任感， 没错， 而且我们是有一个态度和表达， 是， 那么同时呢，我就觉得他为什么好看，而且为什么他这么成功，是因为他是建国以来就是在华语电影中国国产的影片当中最具有商业价值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 啊、哦，这个评价 我 同意。 以前 我 们看到这个题材，大部分是一些地下电影，或者说是一些非常小的成本，走一走电影节的路线， 对对对， 就是大众其实是没有机会看得到的，但是呢，我觉得文牧野、徐峥包括宁浩他们在创作这个《药神》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们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就是他们这个题材肯定是已经是非常现实主义的， 对。 但是呢，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和商业元素相隔甚远，其实你是可以把它往商业片类型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拍的， 对对。 那么最终实际上他们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它也就是达到了，就是也正是向人们证明了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它同样可以很商业化，同样也可以作为一个类型片出现在大家眼前， 对。 那么正是因为它的商业化，正是因为它的类型化，所以这个电影呢，它在视听上，它在整个看起来的它的趣味性，它的可看性，它就能够去打动大家， 对。 而不是说好像大家想象当中那种地下电影就是很闷呐、沉浸头啊， 纠结呀，折磨人、 没有，它从开场开始，一首印度歌曲，节奏非常的欢快，非常的有动感的印度歌曲，当时呢就把所有的观众呢带到了2002年的上海，一个非常破旧的狭窄的街道上的一个神油店里面，那么我们在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首先第一感觉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喜剧片，因为有宁浩，有徐峥， 对， 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先是之前 先入为主吧， 先入为主的一些感觉，但实际上呢，这个是一个披着喜剧外衣的悲情的故事，所以在后面的影片当中呢，就是随着人物不断的出场，随着他的故事不断的往前去推进，你会发现他讲述的是一个边缘群体的，其实是很悲伤的故事，但是这个悲伤编剧导演他没有去来卖这个悲伤的这个点，而是他把它拍的是有喜剧元素，然后呢有些地方是让你会去就是很想笑的，是有笑点的，但是在这样的笑点背后呢，你在深层次的往下面去想，你会觉得其实挺悲哀的，我觉得里面其实有一个场景我们不会剧透，但是我可以就是简单的摘一些简单的场景， 好好， 其中有一个场景就是第一次把格列宁从印度带到国内之后呢，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他当时就非常兴奋，然后在他们的那个神药店里面，非常局促的狭小的空间里面，他的那个手呢就在徐峥饰演的这个神药店老板，也就是程勇的腿上呢来回的摩擦，其实那个镜头 猛的一看，你是觉得是一个喜剧镜头，很无厘头，很搞笑，就是你为什么你那么激动，你摸人家大腿干嘛呀？但实际上你在深层次的去想，其实那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因为王传君他饰演的这个角色，他正面临死亡，他没有钱去买正版药，他只能通过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是 仿制药， 对，这样的一种黑暗中的渠道，他才能够让他的他才能活命，他只是想去活命。但是在那一刻呢，就是影片当中的那个光影啊，其实他也是在讲故事。当时就是影片当中的光是柔柔的那种暖光，然后那个暖光呢打在这个吕受益的脸上，然后整个他的人瞬间你会感觉他在散发出一种光芒，一种光彩，那样的一种光芒实际上是他内心的一种希望。那么那个光影，然后包括他整个影片的色调，其实在影片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期呢，它是有变化的。那所有的这些电影语言呢，其实它都是在成为整个影片的一个叙事的一个主体。在讲这个故事。就是因为也不便太多的去剧透哈，所以也不好分析太多的细节。那么我是想跟大家说什么，就是我不是药神，它真的是一个用影像语言来讲述这个故事的一个电影。所以它好看绝对不是因为说它很聪明的利用了这样的一个能够煽情的话题，让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所以这个都会去看这个电影。不是的，我觉得首先它好看是它做到了一个好电影的最基础的部分，就是他的视听语言，他是非常讲究非常有想法的。 我看到文牧野啊就提到我不是药神这样的一个题材，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两年前呢我跟宁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聊起来说写什么样的题材，我说呢写现实题材，宁浩呢就说了这么一个陆永案的故事，这是当时应该说是全国还是比较有名的这么一个故事啊，那啊应该是个真实事件。他说我之前也看到过这个新闻，基本上是一拍而合，中国电影从来没以我们现在这个方式做过这样的故事。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就是你提到的，就是用这样一个商业的包装讲了如此悲伤的这么一个故事。 对，而且文牧野呢，其实他是上戏毕业的哈，就其实他是北电毕业，北电导演系毕业的。 对， 其实他以前拍的一些作品呢，就大家对他的印象，他是有那种非常阳刚的，非常男人的荷尔蒙的那些气质，但是同时呢，他的内心呢，其实是好像又是有那种古典的悲情的浪漫主义情怀，这是大家对他的一个印象，所以我觉得其实宁浩选择让文牧野来导演这个影片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 pick up。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拍这个影片的时候，他给你展示的不仅仅是还原一个陆永案这样的一个事件，实际上他给你呈现的是人世间的这种人性当中的各种东西，有黑暗的，然后有悲伤的，但是也有善良的，也有光芒的。 对， 那么所有的这一些东西呢，其实它是需要用心的，就我觉得好电影它都是有心的。 对， 它是有魂的，那么这个魂是文牧野他本人的那种浪漫主义情怀的东西，加上那种很阳刚很男性化的东西，它是相交融融合在一起，所以它能够在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呢能够体现出来，就我觉得在影片很多的地方可以体现出这些细节。 对 对， 然后宁浩挺有意思的啊，他说就是刚才小爱提到，就是说其实一部好电影它是一个综合的作用啊，他自己这么说，他说为啥好呢，他说它是一个难得的好题材，这是一部比较大方的电影，他说我觉得每个人物都有英雄，我觉得都是有正面价值的，包括卖假药的张长林、拍摄这个电影的时候完全没考虑过票房，上映之后口碑好不好不重要，呵呵，很有个性啊。他说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好作品，有人性光辉的部分可以把它呈现出来就很好，传播正能量没什么坏处。 对，而且它就是实际上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就是虽然我们的影片它是从一个欢快的动感的印度歌曲开场，但实际上整个这个故事当中，这里面涉及到的每一个人 基本上都会面临一个道德困境。 嗯， 就大家都需要去做一个选择。那么这个选择是有两个方向，一方向是现实、金钱，另一个方向就是道德、良知。所以在现实和道德相碰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故事它就非常的有张力。 对， 然后加上就是它里面的很多的，我还是要不断的说它的视听语言，它很多的这种拍摄的技巧，它能够把观众的情绪啊，能够非常自然的带入到主人公或者人物的这个呼吸当中。就在这个电影当中，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它基本上通篇都是中近景，或者是大特写，就它很多很多的人物的特写。那么每当有人物特写镜头出现的时候呢，它是把这个主人公其实是从环境中剥离出来的，就是somehow是剥离出来的。这种剥离它是能够让在大荧幕前观影的观众呢，能够去感受到这个主人公他内心的特别细微的变化，就是你感觉到你是跟着他一起，其实你跟他的主观视角是一样的，你能够跟他去共同呼吸的。 对。 然后呢，除了一些特写镜头去呈现人物的内心的变化之外呢，他用了大量的中近景。然后中近景是干什么用的呢？其实他就是来带关系，他就是把角色人物之间的这些关系给你呈现出来。那么这一部分呢，它很好的就是贡献到了所有演员的这种群戏当中。 对 对。 现在有个提法说这个电影叫做社会英雄题材电影啊。然后呢，有人提到说咱们中国观众其实观影还是有丰富的社会英雄的，在观影经验里面啊，比如说韩国的辩护人、熔炉、出租车司机、好莱坞的真相啊 Truth， 还有聚焦，包括间谍之桥等等啊，这些有人说就总结一下，这叫社会。 大家会想终于有了中国版的什么什么。 对对，社会英雄题材电影。然后呢，很多人认为药神也是。 对，我觉得 因为他是一个普通人， 对，我 社会人， 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实际上它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故事。只不过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的一个题材，可能在之前没有人去留意。 对， 或者说就像刚才朱红讲的，没有人去用心去把它努力或者坚持做出来。 对，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这样的题材是很多的。对， 就是我们真的从来没有过在这样一部与现实有关的中国电影里面这么强力的看到中国人能够在自己的社会成为一个英雄，拯救千万人的生命。所以就是太，所以就是特别扎心哈。 对，但是好看在哪儿呢？好看在就是它不是一个像传统的主旋律的电影那样去说教。然后这里面没有一个人物它是脸谱化的，甚至它在里面出现的大反派这个张院长啊，他本来是一个特别坏的一个假药贩子，但是他最后呢竟然他有一个反转。他在道德上，他在面临道德困境的时候，他自己做了一个选择。所以没有一个人物是脸谱化的。 对，好的。我们上半时段好像感觉时间有点不太够似的，一期节目都聊不完。那马上是广告时段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聊，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我是朱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咱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九诗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春秋烽烟中的千古一世之魂，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故事板块，7月14至8月1日广陵散赵氏孤儿深情亮相，详询6655000。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上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外火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北京时间20: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电影，欢迎下独立影评人小爱，你好。 哎，朱红好，大家好，是小爱。 感觉时间不太够用啊，就上半时段我们聊了《我不是药神》其实我们可以再用一点时间再说一说《我不是药神》。我们说点这个电影之外的故事。宁浩呢，我们回忆起来，他是《疯狂的石头》出道的，出名的。他当时是刘德华的叫做亚洲新兴导演计划扶持的，他拍了《疯狂的石头》。哎，我觉得宁浩这导演真的是哈，就是感觉就是有能力，然后运气也好，是吧？然后我觉得他后来做的这个， 是有一句话就是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 对对 对， 对 吧？嗯。 然后之后呢，我是觉得他很受益于刘德华的这么一个新导演扶植计划。 所以他有了他的， 对。但有时候就感觉说一个人懂得感恩，或者说懂得自己从什么地方获得的收获，然后再反哺给更多的年轻人。 其实我今天还在跟一个朋友在讨论这个事件哈，就大家就说你说这么多那个中国的导演啊，就是很多导演他已经功成名就，然后呢岁数也不小了， 对， 那么再往下他们应该怎么拍呢？后来我说其实就像宁浩那样很好呀，可以选择和年轻导演合作呀。 对对， 我觉得因为他们真的是可以碰撞出很多的你想象不到的火花， 是， 而且你在成就别人的同时，实际上你是在成就你自己。对，所以我觉得多和年轻的导演，多和没有名气的所谓的好像刚刚出道的一些素人包括演员去合作。 对 对，其实一切以作品为主。那么也说不好什么时候你就能够像我不是药神这样，对吧？ 对对对， 捡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惊喜。 是， 但是它是真的是惊喜吗？其实它也不是，它是你自己的所有的积淀，它最终的一个回报。 对，而且我是真心觉得，就是当然我们也不提是谁啊，就是说也有很多人就是活是这人干的，然后挂着自己名儿啊，啥啥啥啥都是自己，编剧也是我，导演也是我，然后啥啥都是我，对吧？其实你也能看得出来，有那么多的编剧在背后帮忙，有那么多在帮你各个组在拍的这些人，是吧？所以我觉得宁浩他是一个很愿意把这些新人往前推的人， 你能明显的感到。而且我们最近看到大部分的这个专访啊，都是把文牧野这样一个导演推在最前面、 而且坏猴子也签了他嘛，是签约导演。 对对对， 其实这样的一个、一种合作方式，这样的一个胸怀、其实他就决定了不论是文牧野还是宁浩本人，其实他们共同往前走的这个道路其实都是越走越宽广。 是我特别同意。然后这个徐峥呢，曾经在那个2013年的有一个影展的时候，作为评审录制过一段宣传视频，然后很多人觉得给五年后的药神和文牧野注解特别合适，我们把拿出来了。他这么说，他说能够把商业电影做出艺术感的导演未来是一个方向，你要触及现实必须触及到一些真相，你让那个真相浮出水面其实就是现实的力量。青年人一定要保持住自己这种锐度，但是平衡也是很重要的。其实拍电影是个解决的过程，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哇，太深了，我觉得。 对，我觉得我不是药神的这种锐度、就是在这种很温情的这一面去化解的。那我觉得就是文牧野用他的这种很多的、当然他的摄影师、他的灯光师、所有他的剧组的所有的主创人员、他们是一个共同合作的一个团队。 对。 那我觉得这个团队他们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电影的方式 是 去化解题材上的这种锐度，所以观众在看的时候就是能够觉得特别有代入感，能够特别走心，你知道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是我身边的人都在哭泣，而且都是男生，哎呀，真的。 所以现在那个豆瓣上是9.0分啊， 9分，对，9分开画很高的分数、 对，豆瓣还是比较苛刻的啊，说跨过9分的国产片只有3部，一部是02年的《无间道》，一部是95年的《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另外一部就是93年的《霸王别姬》啊，所以这部电影真的是，应该算是也算是国产电影当中的一个里程碑了。 对，它已经是留在了中国电影史上了。 对，上一部我觉得应该就是《战狼》，对吧？啊， 对，《战狼》对，就不同 不一样 不一样的东西， 对， 就没有办法去类比。但是我觉得我不是药神，他确实是从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吧，我觉得他找到了中国电影应该有的尊严。 好的，那关于我不是药神呢，我们就先说到这里。然后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没有去看的话呢，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啊，支持国产电影啊，支持宁浩、徐峥啊，还有这样一帮，并不是那么。 都是80后 有名的演员， 都是很年轻的这些团队， 对，所以小鲜肉们，你们也要紧张紧张了，并不是有你们才有票房，对吧？我们还是 这个趋势了， 还是需要好故事，最起码对于影视作品来说， 是的， 对吧？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市场。那现在这个包括限薪也好啊，对吧？这一系列的国家出台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文艺作品质量越来越高。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要是情商和智商比较高的流量明星呢，其实这个时候你真大家应该是要做出一些更多的一些判断和选择。 对，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做得比较好的一个人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动物世界》里面的主演李易峰。这里对，我们可以 转了呗， 可以转到这儿来，顺手转过来。 哇，这个转得非常圆满。我们下面来说一下动物世界啊，动物世界反正评价呢平平，但是呢就觉得它是一种类型，就是国产电影还出了这么个东西啊。我上次是看超人的时候，带着孩子看超人的时候看到了这个预告片，当时我就懵了一下，我这是什么东西，对吧？里面有这么大的那个那谁在里面，叫 迈克尔道格拉斯， 对，道格拉斯在里面。然后这个整个那个拍摄的那种氛围环境，然后里面看了李易峰， 对 对，哎，我说这是国产电影，李易峰去国外拍的， 跳烫， 对，还是道格拉斯被我们请来了，就那种感觉，的确很国际化。 对，就是看完了《动物世界》，其实大家的评价首先会说，《动物世界》它其实《动物世界》也已经留在了中国电影史上。那么它存在的意义呢？首先是它开启了，国产影片在工业化制作这个程度上的一个水准， 是 它是立了一个标杆。在此之前呢，其实没有一个 我们本土的这样的一种制作，它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后期和特效的水准。 对， 当然了，它的后期和特效团队呢，实际上它不是local Chinese， 它也是非常的 international， 它是和好莱坞的维塔 国际化的团队。 维塔是干嘛的？维塔就是大家不用问太多，就是。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他的特效是维塔做的。 对 对, 对，然后我们之前看的指环王，他的特效是维塔做的。所以其实动物世界它在整个的制作的技术方面，它的后期的技术团队它是全世界一流的， 是 保障了这样的一个工业水准。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动物世界呢，它也并不是一个就是单纯说依靠特效或者是依靠后期制作来完成的简单的无脑的一个商业爆米花。其实也不是。它是改编自日本的一个动漫啊，就是日本的原来叫赌博末世录，福本身形的一套一个三本小说，一个系列当中的第一本赌博末世录。那么这个改编呢，实际上风险是很大的，因为在2007年、2011年的时候呢，日本的本土他们自己是有过翻拍电影，但是当时的效果都不是特别的好，很多的书迷漫画迷都不买账。结果这个韩延导演呢，据说他是写了一个万字的一封信，上万字的一封信，他就去说服这个福本身形说，哎，我现在告诉你我的改编方案。他拿到了这个 IP 的改编权。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尝试呢，首先它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对， 那么我觉得韩延他在完成这样的一种改编，并且把之前的漫画故事把它translate 把它翻译到它的影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是有想法的。 对， 并不是说它只是借助了科技手段，我觉得它还是更多的它把它自己的一个创作理念放进去了。 对，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动物世界它全程它是在一个封闭的，几乎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但是怎么样在封闭的空间里面把那个看似简单的剪刀石头布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游戏，让它能够支撑起整个一部电影的内容，其实这个是需要去花时间去，你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去呈现，让大家去观众和角色一起，他们去感受到在赌博现场，在那艘命运之轮上的那种紧张、悬疑、惊心动魄，但是同时呢，你又能够让把一些非常高科技的一些元素把它加入进去，这个是需要导演他自己有想法的。 对， 我觉得韩延呢，就是他应该是目前国内的年轻导演当中，对于二次元文化，对于这种特别热血、特别中二、特别二次元的这一套东西，我觉得他是能够拍最有想法的，至少目前证明来讲，他是最能拍的这样的一个导演。 对，所以就是说完这两部国产电影啊，就是让我们觉得就是挺欣喜的，在于说，哎呀，我们终于能听到一些就是厉害的青年导演的名字了。 对， 是吧？就原来我们看到很多很优秀的国产电影都是有一些我们国内非常著名的导演拍的，哇，比如说张一白导演作品啊， 就动不动是第五代、第六代， 对，然后什么什么导演作品啊，然后诶，这几年我们开始，特别是最近这两个人是感觉他要立住了这种感觉， 而且是能够在自己去拍摄讲述故事的同时呢，其实它是能够去和国际接轨的。它不是 对，原来叫什么？有一类歌星啊，叫人红歌不红哈，有一类叫歌红人不红， 还有一类是一首歌唱一辈子。 对，就你看这两位导演，一定是本身红了，他自己能红。就原来比如说我们在回想起电影的时候，我们不太能想起来是谁拍的。比如说我跟大家讲《滚蛋吧，这个 肿 瘤君》，3年前这个电影是韩延拍的，他是导演，但那个时候这本身这个 IP 太火了，你不太能记得说是谁拍的， 对，但是韩元其实在主流军里面呢，他已经多少的去呈现了一些他对于这种二次元文化的这种擅长，所以他在这一次呢，其实他就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那我觉得他呢特别好的是他把这个二次元文化呢和他现实的这个部分，因为他这个故事当中是有两条线， 对， 一条是幻想线，一条是现实线，就是两个时空的这个两种不同的感觉和气质呢，它是找到了一种平衡。 你刚刚提到这个那个二次元，这里面有一场那个飙车的戏，据说就是他自己用手机加乐高玩具拍出来的，一开始就第一个版本。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好有想象力的导演， 对 不对？ 我其实我认识韩延导演啊，当然我不是说因为认识他我在这里推荐。我记得我曾经跟他有那个给他发过微信，就跟他说拍戏，然后他跟我说，其实他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是如炼狱一般的啊，这是他的原话。那我的理解就是，其实他在做整个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热血、时间、精力、体力和脑力的。就据说他们整个那个场景啊，场景的美术设计包括搭建就花了很多很多的，不光是说预算上的或者时间上的，就是他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没错， 一个细节就是他为了展现这个命运号游轮里面的这种压抑感、紧迫感，它里面有很多雕塑，雕塑的造型，每一个雕塑的那个人物，他那个人头都是低头的。那么低头呢，就是那个人物那个塑像是挂在半空当中的，就大家想象一下一个低着头的一个人物的一个雕塑，你这么抬头看到他的时候，你会不会有那种特别紧迫、特别压抑的感觉？ 对， 所有的雕像他为什么低头，这个低头就是为了去营造整个这个船舱当中的紧张感和压迫感，就是他很多的所有的细节。 对，那然后我要完美的再转换一下，据说姜文也是个细节控， 我们好喜欢姜文。 对对，然后最后只有十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可以就是预测一下， 必须要说呀，邪不压正。 对，邪不压正。为什么说到细节呢？就是彭于晏在回复网友观看姜文新片《邪不压正》的预告片的时候发现的细节，他回复说，导演是细节控，就需要你这样的眼力劲儿。怎么回事呢？说有细心的网友在观看这部姜文的新片《邪不压正》的预告片的时候发现这么一细节，说彭于晏饰演的这个李天然在金门大桥上慢跑的时候，大桥顶端仍在施工。而这位网友查阅了金门大桥的建筑经历，发现大桥建于1933年到1937年间，而剧中发生的场景恰好是1936年。所以网友就说，哇，虽然是个一晃而过的镜头，但是太严谨了。 对， 对吧？ 而且我觉得姜文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去任性的一个导演，就是因为邪不压正还没有看啊，就是没有办法去像挖宝一样咱们去挖宝，但是太阳照常升起是看过的啊。 对， 他在那个里面也是像朱红讲的，有太多的细节，比如说里面有一个角色叫李叔，这个李叔整个电影当中他大概就出场了三次，有一次就是他在树后面抽烟，然后房祖名饰演的那个角色呢，小队长，就是在树林当中穿行，突然之间那个李叔就从树的后面呢跳出来，然后李叔呢就是第一个镜头，前面一个画面是李叔在抽烟，他的手指中间夹着一支香烟，当画面切到下一个镜头回到李叔的特写的时候呢，他依旧是在做抽烟的那个姿势，但是他手指之间夹的那个烟呢已经没有了，消失了。就这样的一个镜头，可能一个细节，可能有的观众看到了，有的观众没有看到，那么看到的观众再回来之后再去做各种解读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发现有烟和没烟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实际上它直接会引导到大家对于这个角色的人设的理解。这个人设实际上它是和太阳照常升起的这个影片的主题呢又是相关的。但是有一个关键的，就是有一个唯一的标准答案吗？姜文他又始终不会去给你这个标准答案，又有很多的留白，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天马行空，他是要那种特别给劲儿的东西。给劲儿这个词是他自己多次在媒体当中提到的， 是， 就我觉得他这种给劲儿，就是他想去拍一些他认为生活当中其实是存在的，但是呢又 又似乎是又现实，似乎是又魔幻主义，但是又确实是存在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对， 他把它搬到大荧幕上。 对，嗯，然后最近我看了高晓松采访姜文啊，很有意思。就这个电影，它的原著是张北海先生， 对，张北海的， 他今年叫《侠隐》那部，哎，那部原著叫《侠隐》，然后张北海先生今年是82岁了。他10年前买的这样的一部小说的改编权，姜文买的。高晓松很有意思， 啊，是说高晓松想去买是吗？ 对，他说我给张北海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找他的时候说，嗯，已经被姜文买走了，嗯，而且一弄就是10年，就是他买到这个《侠隐》的改编权以后，他拍了这个《一步之遥》，《一步遥之言》之前是那个，哎，他这是三部曲吗？ 啊，子弹飞， 啊，让子弹飞，嗯，然后就《一步之遥》，这算他三部曲的第三部。然后高晓松说我喜欢《侠隐》什么？因为我这两天也在看啊，就是《侠隐》是张北海先生，他10岁离开北京了，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是他就怀念他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环境，写的这么一本书，里面也有一些就是杜撰的内容哈，但他就怀念那个时候的北平，那个时候的北京。然后高晓松就说，哎呀，我就喜欢那小感觉。姜文说我可拍不出来，说我把舌尖上的侠隐留给你啊，我来拍这部电影。后来高晓松就问他说我怎么觉得你年轻的时候还挺忍着的，说现在年纪大了就越来越喷。后来我们的确觉得，你看《让子弹飞》，包括《一步之遥》，我们没有看到邪不压正啊。但是据高晓松这么一个看过的人说，剪辑更快了。 其实我真没觉得姜文从年轻的时候就忍着，我真的觉得他以前做演员的时候，反而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隐忍， 对， 或者不是隐忍，因为他的这个角色使然。但是我觉得从他的第一部《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我觉得他是很任性的，他特别任性， 对， 而且他始终有他自己的那种特别明确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你一看这个影片，别人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你，我觉得你一定是能够知道，它是一部姜文作品，就是非常有辨识度的， 没错，就很爷们儿哈。然后姜文说呢，说叫少年老成。老年狂，少年的时候你要是太狂的话呢，你肯定是不行的。 他少年的时候很狂，他曾经就和台湾的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影评论家，他们当时是有一个对话，人家就说，哎呀，现在那个中国国内好像还没有特别有特别伟大的导演，姜文当时还不是导演，姜文就说了一句，他说很快就有了，然后他说这个话的2年之后，他拍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啊，他成为了 他之前口述中的那样的一个人物， 哎呀，真是这样，就是感觉， 但是他是有底气的， 对，姜文他的确是一个很自信的导演哈， 对，他不是那种盲目的自大，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清楚自己想要去表达什么，想要去拍什么的人。 他说我现在50岁了，说必须得狂，说如果狂的话呢，不狂的话就朽了。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很羡慕他这种状态的啊，就是一直在青春，就是肆意啊，然后张狂，然后在电影屏幕上去展现他要表达的东西。 我特别喜欢姜文作品，是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思路其实是特别清晰的。很多人说看他的影片会看不懂，特别是那个从《太阳照常升起》开始，然后包括之后的一步之遥，说很多人说会要去写很多的文章去解密，需要很多的秘籍才能观影秘籍才能去理解为什么太阳照常升起当中风妈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对，其实我觉得他是有他自己非常清晰的一个逻辑在里面，只不过他在拍摄的时候呢他又很任性，就是他把他的逻辑呢他把它变成了看似是玩笑式的，看似是不经意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手段当中，把它翻译出来，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呢，它不符合常规，它不符合我们所接触到的，就其他同时代， 它太不一样了。 对，同时代的中国电影，他们在创作的时候，他们的这种拍摄手法，他们的这种心路历程，其实他是一个特别另类的一个人， 对，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对，所以姜文应该说是4年了。 四年，对，四年一见，四年一见。 所以很多网友就特别特别那个期待新电影，我也是其中之一。因为就是看电影吧，我觉得看姜文的电影可以看到他自己和整个团队的一种喷薄而出的这种力量。 而且我觉得看姜文的影片、嗯、他里面所有的这些演员、嗯、我总觉得他们总是能够找到自己特别舒服的一个状态， 嗯嗯， 就特别符合这个角色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他在他的影片当中，你看到的每一个人、 嗯， 我觉得就是他电影当中的那个人物形象， 嗯、 几乎是一个人形合一的。就有一句话，就是什么叫好导演？ 嗯， 好导演其实并不是说你对于服化道、摄录美这些专业领域的知识量 嗯 有多么的广阔、 嗯嗯、 其实不一定， 嗯， 因为那些是有专业的人员去帮你完成的， 嗯， 但是更多的是你在现场你怎么样去调度 嗯 演员的这种积极性、嗯、你怎么样去引导，你怎么样能够去让演员能够真正的把你要的这个状态演出来， 嗯， 这个是一个导演他需要做的工作。 对， 那我觉得姜文他在他的所有的戏里面，我觉得所有的导演的所有的演员都是特别特别在状态的。 哎，你觉得跟他本身是演员，他知道怎么演有关系吗？ 我觉得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不知道。反正他就是一个很霸气的人， 对 对吧？就是在他的这种霸气之下，我觉得所有跟他合作的人其实都是能够从中得到很多的收益的。嗯、 对， 嗯。 这是姜文的一部新电影，叫《邪不 压 正》， 7月13号上映。 对，然后。嗯，又是这么一部如此特别的电影，因为张北海先生这部原著呢，就是里面这个人物就很有意思，就是他一个外来的这么一个全是浑身西方习惯的人、 嗯、 在北平这么一个地方啊，就是全是北京味儿的地方，就各种各样的这种冲突。高晓松说了，说叫满屏荷尔蒙飞溅，爱恨劈头盖脸哈、啊 嗯嗯。 所以我们有空的话呢，7月13号是吧？ 7月13号 上 映， 哎， 上 映。 昨天晚上还听到了，就是王菲唱的那个主题歌， 嗯， 然后配着这个影片的片花，他们做的一个 MV， 嗯，嗯， 我觉得已经找到了那种姜文电影的感觉。 呀，我没看到， 非常期待。我等一下可以那个转发给你， 转发给我感受一下， 很有感受。而且王菲的那个声音，就是带给你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受， 嗯、 那首歌曲，但是真的是很好听。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电影就聊到这里了，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应该说这三部电影就够大家看的了。 对对对 啊，今天我们说了《我不是药神》，然后《 动 物 世 界》嗯、然后还有《 邪不压正》 邪不压正啊，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去支持我们的国产电影、 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的观众也成为了我们电影的发展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应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嗯、是的是的 啊。然后大家有那么多的评论出来，然后对电影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探讨出来，我觉得也希望我们的这些电影的制作者们啊，从业者们也好好看一看我们， 大家也要加油了， 对对对、嗯、要多看看我们观众真正的评论啊，希望有更多好的电影人出现。 对， 好， 希望有不断的好作品出现吧。 嗯，好的，感谢我们的独立影评人小爱来到我们的演艺群英会，谢谢小爱， 谢谢大家。 今天是星期六啊，还有一天休息，嗯、祝大家 周末愉快。 对，周末愉快。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朱红，接下来是听听他耳朵，明天见。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辉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感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戚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38层》将于7月16日登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12点的小说联播，敬请期待。 品酒诗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春秋烽烟中的千古一世之魂。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故事板块，7月14至8月1日，广陵散赵氏孤儿深情亮相，详询6655000。